自己，生活要开心，打消所有顾虑，从来不信别，我只信我自己，进去又上进，足更有效率自己。越多为了挣钱他不管不顾，其实没得必要那么累忙，给自己放个假到处去逛，开心总不需要那个允许，好几年时刻在你身旁，担心累死的钱太多，总抱怨收获太少，我心思一直在摸，水很挖起的太早，暴天风从玻璃出，梅花香自不寒来，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好运来，就是好运该还有好运还，听完这首歌有你好运来，好运该就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有你好运来，好运该就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让你好运来，好运该就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让你好运来。 是不寂寞的死宅，越有突然爆掉，冲上云霄的细节，我没想多拼命，只因为热爱自信，大可不当娱乐精，我来抓紧当时并没关系，还尽量闭着那眼睛 I'm body 或许人类普通的情绪感染到了非凡迷失主义，和我逐渐制作简单的才是有力的回击，到此时我自己尴尬的留在人群里，尝尽了游戏有个沉默的你 I'm body 看世界太平庸，我才倒霉朋友，直来直去不早走 闹风暴侵占我所有。 来自火星人华晨宇的一首《智商250》。在春节期间呢，我们免不了要走亲访友，一起聚聚餐呐、唱唱歌。可是如果在 KTV 当中遇到了一群不熟的朋友，该怎么办呢？阿令在2017年推出了一首新歌，叫做《你点的歌救了我》，就是来讲在 KTV 当中如何通过共唱一首歌曲来缓解尴尬的气氛。这里是2018最流行，我是静瑜，为你前瞻2018的流行音乐指数。 其实没见过哼过同一首歌，片段的前奏瞬间接通你我，用声音来涂鸦， 客套太假何必拘泥文化， 不习惯废话， 别太啰嗦不话， 孤独自转的星球，说快乐也是快乐，又都碰不透那种寂寞、 最熟悉的新朋友，当音乐无从随着，当音乐天气火，我们是一伙， 做个队伍，他从一扫到二个队伍，播个 R&B 就要晃着听，就被牵上跟我夜谈， 孤独自转的星球，那时候就我一个，心不痛碰不痛那种寂寞、 最陌生的老朋友，当音乐无中生有，当音乐点起火，我们是一伙， 妈妈是空白 短，赢了每个交出的时光和呐喊，太阳光会背后藏着深不见底的黑暗，无穷的力量掩盖的是可笑的背叛，青春只能白发白首，重重的好机关，一意孤行目空一切，谁又敢阻拦，直到金玉出手被你嘲笑，直至他旋转苏醒了烈杀时刻，在花盛开的夜晚，一出手不简单，一掀起魔弹，一挥过现实转世界的疲惫，一剑发的精湛，一不懂多心软，一剑与血奋战，是我遗憾，一掀起魔弹，一挥过现实转世界的疲惫，一剑发的精湛，一不懂的心软，一剑与血奋战，是我遗憾，望着是后裔的图案， 李荣浩为一款网络游戏当中的主人公后羿创作的同名人物主题曲。这款游戏在去年也邀请到了毛不易来为另外的一组人物创作了同名的主题曲，就是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项羽虞姬》。 上上出个残草。 下，可惜我只会抱他。打翻咖啡在沙发，好想好想张地图啊，记录着你去过的地方，在我们人海里飘飘荡荡。我想要跟你困在这沙发，任窗外飘落雪花，空气一杯茶，春秋冬夏，天造的恋人啊，地设的一对傻瓜，千万座摩天大厦， 懒在家中，除了尝尝父母做的美食，一起走亲访友，可能更习惯的就是卧在自家舒服的沙发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金玟岐2017年推出的新歌《沙发》。在这个假期，好好的给自己放松一下，充充电，迎接2018更加美好的生活。这里是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2018最流行》，我是静瑜，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电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从相遇那一颗心就变了，